里那茶街呀后山，说好婆一出在俺们赵家呀办，赵家办起身儿刘家谋赞，说毛地里哈卡说毛地里哈克我把盘哟呀哈看，不超了那个三圈我不好杀，我插上了那个三句，我就下枪呀哈嚷，说插上了那个三句，就下枪呀儿啊，你个妈妈打你呀，你的哥哥说呀你为什么呢又把那个压了眼儿后呀你个大大那骂你那个你不有阔呀起脚呀你那哥哥那想你那个你那不要气呀你该知道你哥哥那回了脾气哟压了肚子手劲儿哟三刀刀来咋接了面那若一哎呀这拉花花的呢一个在那山上哟一个在那沟咋拉不上那花哎呀找一找的手我留了剑呐，闯闯哟留不见那让我累个蛋蛋跑在哎呀那 撒好好的粮。我累个蛋蛋泡在，哎呀，那撒好好的粮。走滔滔的那个路子哟，三子子的那个大，哎呀，带啥 就像啊回呀嘛回口里，对吧？把那个哥俩俩啥那是一怪呀水，那就是我那要命。的乖妹妹，三婆婆啥扎着那可是呀，那是呀呀草，是呀呀的那个看见背着你舅舅呀哟吼，我在在这个俩俩啥那妹妹呀，你在那沟看准了那个哥哥妹子，你就招一招手，看准了那个哥哥妹子，你就招一招手。东三杀那个爹啦大，西三杀那个命啊，一妈妈那个拼了穿呀，请了妹子儿了不接拐上，你在你家里得了病，我在我家里忙，你身上那个有了病呀，请了妹子儿我心上怪疼，下墙墙那个下了的我直了浪的那个伤，城上那个离了儿呀，请了妹子儿送不上你家的忙，人面前那个吓了你呀，着床一脸脸笑，人背后那个笑了你呀，听了妹子泪淡淡个跑，人背后那个笑了你呀，听了妹子泪淡淡个跑。呀妈妈拉住呀，哥哥你的手，家那日子呀，你不要走，你管你走了，丢下一个我，你咋还想就没呀手呀手机火，别担 个张土鸭断哈那一个呀个姐一姐你百万万那个多哎呀老命百万万那个你世上的那人哎呀老命谁也不如你树叶叶那个落在哎呀老苗树根哎嗨嗨地要死那个要活哎呀老苗跟着妹妹你要死那个有火哎呀老娘跟着妹妹你杀一刀那个破了破发哎呀呀 轻轻，哎呦呦，哎。我家里那个婆哎， 这院里来那锣鼓响，想起我的妾那好喜欢，年年雨雨是团团水呀，不晓得妻儿你在呀吗？在那大理妻儿还丢下嘛两条狗，生意买卖那听个丁呀，对对的儿女，儿女睡呀嘛睡着呀，孩儿的妈妈哟。家少房常说对呀，可怜我国公国公，睡呀嘛睡了想他，孩儿的妈妈哟，国公土前那八路香，对对那儿女那随后跟，撒点烧酒那地皮蛇呀，收下那智慧智慧，乱呀嘛乱放肉，孩儿的妈妈哟。四月里来那四月八，还送在那外婆家，外婆外爷嘛疼爱东呀，五娘的孩儿孩儿，外婆外爷你想他，的妈妈哟，孩儿的妈妈哟。 大花挂机呀，敲了头上我，虽然你叫还要死了想的话，打了花刮了鸡哎得哎哟，摸了腿腿呀，天呀那下了雨，有了三大杯，求了你哩，哎呀坏哪，求了你哎得哎得哟，你了不拿在，你在那地了里那有了三大杯，完了苦 的是难了。心里头，走喽哥哥，你走上大路，你万不要那个走小路，大路上的那个人儿多，哎花街又愁，细细你平的心，你万不要那口难头，狂害怕的那个难了头都哎。哥哥呀，在那奶里头，哥哥你走西口，万不要那交朋友，狂害怕的那个交下那朋友。在那家里头，狂害怕的那个就像那朋友，害怕妹妹我在那家里头。哥哥你走西口啊，小妹妹是的流，手拉住乐乐哥乐哥的手呀，把哥哥送在那大门口啊，绑在哥哥大了门的口，小妹妹不放哥哥的手，止不住那个伤了心的泪带带，一抖一抖我下的流啊。哥哥你走西口啊，小妹妹时时难得留，有两句那个值了香的话，哥哥那记心头。小发展呀，呜你山西上呀，那早哈那年的景，有了钱的哪有钱的两了麦的仓， 受苦的人一个一个傻傻可怜。二姑舅捎来那一封信，他说是那些苦哎苦诉的长，我那有心，那我有心走了口的胃，又怕那日烈不要那悲怆。不要给哥哥我哭，你哭的那个哥了哥，我心要难难七上八下铺马乱走，心上不好活。天走那个火了海，这五国火苗别抽那也了不炸，把走写了口穷人的日子，这实实在在没办法过。妹子开马来，妹子你开门来，说叔叔那个的哥哥把门拉开。哎呀，哥哥给你体会那摇了腿腿来嗨嗨，姑哥那拉得干，一列东来呀哈斯噜噜噜呀哈嘿，一列东来呀哈嘎巴巴巴一巴一巴巴，一列个东九九九呀一呀呀，哎呀呀呀呀一呀呀，关庙灯呀关庙香呀，那稀溜溜溜扑啦啦啦嘶噜噜噜该关该关咕噜噜噜呀呀哈啊呀强。我了下那个妹了妹接不上你的面，忙了也那个不忙，哥哥你今天晚上来，哎呀喜在身上笑在那妹妹的脸，姑哥那拉得该一个东来呀哈嗦啰啰啰呀哈嗨，一里东来呀哈嘎巴巴巴一巴一巴巴，一里个东江江江呀一呀呀，哎呀呀呀呀一呀呀，关庙灯哟关庙香哟，稀溜溜溜扑啦啦啦嘶噜噜噜该关该关咕噜噜噜呀呀啊呀强。呀啦婆婆那啥嘞，咋啊哎呀那高天呀，没那天气好。哎呀，叫了傻妹妹跟哥哥打了丫头。要吃那个樱桃啊，哈哈哈，把哈树呀那栽。又叫那朋友 慢慢慢慢来。哎呀，喊了的哥哥你多了人难，和个爹爹那头发哎哈哈哈，白个那桑桑的牙，求嘴嘴说哈一了些那纸香呀那花。哎呀，白个桑桑白脸脸，你叫哥哥咋哈哈，三瓣瓣那个开花，六瓣瓣那个黄，哥哥那然后那个又年轻。哎呀，上了墙立柱，吼了吼丧，嘿嘿。刮黄灯，黄灯啊，那个刮在哎哈哈哈大呀，那大门外，带了灯那个屋呀，哎哈哈哈哥哥哥哥哥哥，多会儿那来上光。哎呀，李国聪俺还还放，三了妹妹俺长一根黄呀么黄头上，黄头那个上来俺还还还绿呀么那绿咋刚啊。戴王衣裳那乌鸦，哎哈哈哈哥哥哥哥哥哥哥亲呀，个不把妹妹亲。哎呀，那个哎呀，哎哈哈哈，哎哈哈哈，哎哟。戴王衣裳那乌呀，哎哈哈哈哥哥哥哥哥哥哥亲呀，个不把妹妹亲。五元里五段哈哈哟，叫了你那个庄子还包呀么包啥套，白套那个黑套，他的套他套套多了啥少，还不如那个乌鸦，哎哈哈哈哥哥哥哥哥哥哥口水笑。哎呀，那个哎呦，哎哈哈哈，哎哈哈哈，哎哈哈呦，还不如那个乌鸦，哎哈哈哈，哥哥哥哥哥哥哥口呀嘛口水响。过了八大了年头一哈哈哈天，我抢那个连长哥哥来我家拜上一回年，一进那门把腰弯，左手那拿来那右手菜，乃是一呀嗨，咱兄妹二还让 什么你埋死一样害，张了院十了五都花大，我和我那个列车哥哥去关大西瓜大，哎，红糖糖白菜灯，哎，我个洋洋韭菜还大，夸个脏脏那月水灯，水个方方接着灯，紫洋洋那前牛八万那火瓜灯，龙二灯满上两份灯，花上上老虎灯啊，十尾风啊，油腿白尾狮子灯啊，三大金塔炮大灯的那是一样，还还有那突起火带跑乒啪乒啪两盏灯呀，那是一样，嘿嘿。 说太阳也没哈来不够呀，够没有好找家那娘家那个嘟呀哈猫，个嘟那猫上那就灰毛绿绿跑，哎，听说我那娘家没请来呀哈哈哟嘿，谁给我那拉绿包娃呀，娃们要好谁把我送在我娘家呀哈哈，谁给我拉个绿酒包了娃酒啊，哎，谁把我送在我娘家呀哈哈哟嘿，哎个呀二一二呀，哎，谁把我送在我娘家呀哈哈哟嘿。 一朵莲花那就地开，主人请啊是喝酒来，世界满街可呀喊，俺在哪里哪里做嘛，那是一呀喊一字月，前世跌等那后世庙，找见主人家的打了酒瓶，大喝烧酒不给喝呀，小手喝的怪过疼呀嘛，那是一呀喊一字月，太阳上来那一点花，照见主人家的洗了酒瓶，因为花缺咋浇了一番情，这二人下好嘛浇了一番情，那四喜来财嘛浇了一番情，那魁首五夺嘛浇了一番情，那六六大锁嘛浇了一番情，八仙情手嘛浇了一番情，满山豆芽嘛浇了一番情，一条扁担那软溜溜，担上活命啊下苏州呀嘛呼嘿，苏州爱我的软活米，我爱苏州那大闺女呀嘛好嘿，二人相好嘛呼儿嗨，四喜来财嘛呼儿嗨，六六大寿嘛呼儿嗨，八仙请寿嘛呼儿嗨，烧酒那棒子呀哈嗨嗨，无故水嘛一呀哈嘿，血软那个破哈嘿嘿，后软腿还呀呜哎哎，酒坏君子水坏喽，圣贤戳不了酒的口，我劝那先生哎哈哈哈少饮酒，二擦擦酒菜那张了爸爸，好不容易咱们遇到那一了大大，这杯杯烧了酒呀你记下，记下这烧了酒咋好呀好拉花，一杯杯烧酒那几点点那个菜，感谢咱主人家的好招待，我吃的那补了好啥子那来，我请那主人家里多了担待，乡里头落来连连傻笑，自不住想唱个马拉喊喊调，喊了家妹妹咋长的俏，猛然哥哥那个了头高，你看轻轻轻了嘞，我看哥哥好好，也想也一和了妹妹叫，你不怕羞来我也把害臊，咱手拉手在背个喽喽走一走，大青山双北干连干，我和妹妹那相连相，如今过土过连江， 有死有活咱远了不发。肉体过头过脸颊，有死有活咱远不发。长江那轮哎来呀，哎呀呀呀，哎来呀呀，花呀花爹爹，你是那哥哥的，哎来呀，哎呀呀呀，哎呀哎呀，那猫了爷爷，啊都那哭字儿，哎嗨呀，哎呀呀呀。抽象啊那个追，你是那妹妹的，哎了呀，哎呀呀呀，哎呀哎呀，那大了响吹，太阳那出来呀，哎嗨呀，哎呀呀呀，哎了呀呀，一点点那花，你是那哥哥的。哎嗨呀，哎呀呀呀，哎呀哎呀，那行了堂堂，一个那别带呀，哎嗨呀，哎呀呀呀，哎呀呀呀，软呀软缠缠，你是那妹妹的，哎嗨呀，哎呀呀呀，哎呀哎呀，那命了担担。呀，哎嗨呀，哎呦呦呦，哎那呀呀，毛呀毛闯闯，你是那哥哥的，哎嗨呀，哎呦呦呦，哎呀哎呀，那喜了嚷嚷，你是那哥哥的，哎嗨呀，哎呦呦呦。哎呀哎呀，那喜了嚷嚷哎。起上马，二姨都割了两，哎呀呀，哎呀呀，哎，三了都那个狗，这大大那个马了让，哎呀呀。他亲了口口啊，这大大那个马了让啊，哎呀呀，哎子呀呀，他亲了口口。 这里是华夏神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